样的房间，我的泪水又有谁看见？不是我不懂温柔和留恋，是谁让你如此的背叛？你说因为是我不缠绵，而我也不让你太难堪。你说我们之间情已断，让我忘了你的从前。快让我大声的呼唤，我的心痛的忘了时间，这世界没有你，我没有你，哦，又能怎么办？想起了你说过的诺言，谁说的爱我今生无缘？这世界没有你，没有你，哦，又能怎么办？无情的背叛。世界没有你，我没有你，哦，又能怎么办？想起了你说过的诺言，谁说的爱我今生无缘？这世界没有你，哦，没有你。